只佔美國市場不足3%，形容只是微不足道的數量。美國的石油價格上升和禁止向俄羅斯進口石油完全沒有關係，批評美國只不過以此作掩飾，試圖欺騙自己的民眾。另外，普京又說支持對撤出俄羅斯市場的外國公司採取果斷行動，因此需要引入外部管理的想法，有足夠合法的市場工具，亦要對留在俄羅斯的外國投資者的權利提供可靠保護。日经平均指数报25,421点，跌26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3.89美元，卖出1,994.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3，日元16.2，瑞士法郎0.93，加元1.276，人民币6.323。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01，欧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88。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咁喺路面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咁另外较早前啦，受爆水管影响，荃湾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咧就封路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就系荃湾嘅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关门口街至到德士古道一段全线解封，巴士都行翻原有路线嘅。咁另外马料水创新路由于有渠务工程啦，创新路来回方向介乎生物资讯中心至到能源大楼二座一段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用天然香草或者香料嚟调味就更加健康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8点到晚上12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讯息，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疫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总理记者会是每年全国两会的重头戏，也是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风向标。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就涉及经济、外交、两岸关系、民生等领域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今年亦都是李克强的第10场总理记者会，尤为令人关注。3月11日上昼，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闭幕后，总理李克强将举行记者会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场直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3月11日，新增31,402宗个案，包括24,000多宗核酸检测确诊，约7,000宗快速测试情报。 当局观察近日数据，疫情似乎见顶，呼吁市民不要松懈。 林郑月娥指启用紧急警示系统做法合适。 俄乌外长会面结束，俄方重申乌克兰要非军事化，乌克兰强调不会投降。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8在3月11日的朝早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的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这两天都开始了，就见到特首林郑月娥呢就朝早都会有一个有关于抗疫的记者会。昨天就提到第五波疫情的确诊是比以往都是多的，多200倍计。无论是安排市民入住一些隔离设施，支援家居隔离的市民，或者是照顾隔离市民的安排上面都有完善和改进的空间。他又说市民平均在隔离设施入住5日就可以离开的了，希望市民可以配合当局的工作，减低病毒传播风险。昨天在记者会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都有出席到的，亦都提到有关于目前有23个的社区隔离设施，一共提供了18000多个房或者床位，整体的入住率的情况都有提到的。对于一些隔离设施的情况，讲一下你的看法。18723D1 18723D1 电话旁边就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晨。 系，早晨啊， 萧乐 文你好。 早晨啊，局长，想问一下咧，先问一下就系因为消防处其实之前已经出咗嗰个可以用电邮啦、WhatsApp 热线啦，或者系微信账号咧，系俾一啲即系佢哋确咗诊但系又适合嘅人士入住一个，即系主动去联络入住一个社区隔离设施嘅。而家最新有冇再新啲收到几多个信息啦？几多人系安排咗或者安排紧入住呢啲设施嘅？ 系，咁我讲嗰个数字先啦。咁由我哋喺3月6日推出到琴日截至为止咧，我哋收到大约系24000个呢啲嘅信息啦。咁当中咧都系大约超过一半少少嘅呢啲嘅信息咧，都系并非系实质嚟求助，又或者咧资料不全嘅。即系例如咧就系查询一啲其他嘅事情啊，一啲嘅医疗嘅事情啊，或者系一啲其他嘅事情嘅。咁而喺剩翻落嚟嘅嗰一半，即係大約係12000度啦。咁我哋已經係安排咗接近咧，就係2600人咧，係去咗呢啲嘅隔離設施噶啦。咁有待安排嘅其實係少數嘅啫，大部分已經安排入曬噶啦。 整體嚟講，由收到一啲確診者呢啲資料啦，去到安排入住成個隔離設施，有冇話目標成個流程要幾耐做到，或者實際有幾耐做到咧？ 咁大部分咧，其實我哋即日咧都可以安排到嘅。咁但係一啲係好夜先聯絡我哋嗰啲咧，咁咧就可能係翌日啦。咁我哋咧到目前為止咧，都係絕大部分係24小時之內咧，係將有關嘅患者係送到呢啲隔離設施嘅。 頭先咧，我想搞清係咪即係大概有一半到都係話要求入住呢啲隔離設施喺呢啲信息入邊。 咁樣講，有一半咧係有資料係俾我哋去繼續處理嘅，例如係有電話啊。又或者咧就真係咧係要求想理解下我哋呢個嘅轉介服務嘅，咁另外嗰半咧都係並非呢啲嘅，咁而係有聯絡方法，我哋喺度聯絡期間咧，咁亦都有部分可能係嗰、那個係即係嗰個情況係未必適合啊，例如可能係長者係年紀比較大嘅。因為我哋呢啲社區隔離設施咧，主要都係一啲係需要係有自理能力嘅。咁另外可能亦都有啲咧，就係可能係要求指定要去邊度或者唔去邊度咁。咁呢啲我哋係冇辦法滿足到。咁所以終極咧就係冇安排到入去。 我就諗緊，因為一半島係即係都想入住啦。咁但係你亦都提到有啲係已經入住咗安排咗㗎啦。有啲就係可能個資格未必適合嘅，有啲就係佢可能想指定去某一個嘅設施，所以未必滿足到啦。仲有冇啲其他類型可能係因為一啲程序上？面跟進緊，而係未落有頭先呢幾個種類嘅咧。 大體上我哋而家都能夠做到咧，係好快處理咗嘅啦。大體上嚇，即係你話啱啱打嚟咁啊，就個電話仲處理緊，咁呢當然係有啦。但係譬如係琴日嘅個案咧，我哋琴日已經係完全係清理曬，係需要入去隔離設施嘅都已經入曬嘅。 尋日我見個講法話好多一啲未必提供到一啲完整嘅資料啦，不如都提下市民，其實一般佢哋填嘅時候出咗啲咩問題或者漏咗啲咩資料㗎？ 是一般可能就是那个是电话可能是不正确啦，找不到啦，我们其实需要就是说他那个中英文姓名、年龄、性别、一些证件号码、电话号码、住址，还有就是他的呈阳性的日期，还有是怎样检测，一般都是要这些资料的。 那些人通常留了哪几项，即是这些就应该要填晒啦，有没有说人通常留了什么东西大家要特别注意一点的？ 我哋就冇一個咁嘅詳細分析喺度，不過聽啲同事講咧，可能好多時有啲電話係未必正確啊，係又或者咧就係可能係有啲地址唔全啊，或者係冇講到幾時係確診啊咁樣。 即係起碼佢哋提供咗一啲資料，但係有一啲資料又未必齊全嘅時候咧，處方嘅人員會唔會都主動聯絡翻問翻清楚，跟翻呢啲個案嘅？ 咁因為咧數目係比較多，我哋咧就會係用一個係 SMS 嘅形式咧，就係叫佢澄清咁樣嘅。咁啊，好靠翻係嗰位人士咧，佢覆唔覆我哋啦。我諗如果唔覆嘅話咧，我哋都冇一個能力咧，每日係打8000個電話，即係可能要留翻呢啲嘅人力咧，真係處理係有需要嘅人士。 嗯，有冇話呢段時間發咗幾多呢啲要求澄清嘅 SMS 短信咧？ 咁我頭先提過啦，24000入面有一半係我哋係未有嗰個足夠資料，我哋一般都會用係電腦嘅方式咧，就係用一個短信 send 翻俾佢哋咁樣。 有冇話呢一啲人士入面即係都要使用一個網絡啦，無論係電郵定係 WhatsApp 熱線啊，或者係微信咁樣？因為有啲市民可能都係長者或者未必好識得用電話，呢一類市民有冇啲特別嘅方法照顧佢哋？又適合住呢一啲社區隔離設施，佢哋可以主動申報到嘅情況，有冇多啲渠道俾佢哋咧？又？ 咁我諗咧，我哋呢個係一個特快嘅一個係一個嘅聯絡嘅方式啦。咁咧就係我諗，如果係有特別需要嘅長者，佢可能係可能係揾翻佢相關嘅社工，用其他方法啦。因為我諗我哋呢個都係一個係希望特快處理咗一啲係一般係容易處理嘅情況先。咁其他特殊個別嘅案件，可能用翻，因為我哋唔係淨係靠我哋呢個消防熱線噶嘛，都有其他嘅系統轉介噶嘛。 頭先有提到一啲情況，就係啲市民好似想指定入住一啲嘅隔離設施，呢個情況其實普唔普遍啊？數字上有幾多啊？ 都有嘅，不過喺度想講講咧，數字我就冇啦。咁我想提翻即係各位市民咧，我哋設立呢個社區隔離中心咧，個初心係啲咩咧？個初心就係話我哋染咗疫啊嘛。咁染咗疫咧，我哋就係唔希望我哋嗰個病咧係會係惹到身邊嘅屋企人或者係身邊嘅其他朋友。咁其實呢一個咧係即係除咗個法例要求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係我哋做市民嘅一個責任嚟嘅。咁所以即係我就希望市民係從呢個角度去睇咧，你係去一個隔離都係接受一個咧係唔好惹到人。咁至於係去啲咩地方啊？當然啦，有啲可能係條件會好啲，有啲咧就可能係基本啲。咁但係我覺得咧係我哋就唔應該去睇呢樣嘢啦。 嗰、那個隔離設施我稍後再問多啲局長，但我就整體想問，因為尋日就即係話23個社區隔離設施咧，大概係18000個嘅房或者係床位啦，整體入住率係超過40%嘅，咁呢一個個數字你自己點評價或者理唔理想啊？ 我諗咧，我哋就唔係跑數嘅啊，即係總之有個隔離設施，有人有需要咧，我覺得應該就盡用，同埋咧就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啦，我哋都希望咧係將啲患者咧盡快係移嚟一個社區入邊。其實而家呢個即係家居隔離咧，係一個嘅過渡性嘅，即係話我哋係未有足夠嘅地方或者未安排到之前咧，就一個過渡性嘅。咁我覺得係即係終極嚟講咧，係其實都係應該能夠隔離咧，應該盡量去隔離呢個，都係為咗我哋整體社會早日可以打贏呢個抗疫嘅個戰爭。 明白，但係即係明白，唔係話即係越多越好跑數咁樣，但係始終係有一啲嘅設施喺度啦，咁但係可能又未必用盡曬啦。嗰、那個嘅問題而家出咗喺邊度啊？ 咁啊，當然啦，我哋咧就希望嗰個設施係能夠係盡用啦。咁但係都明白到咧，係100%係冇可能嘅，因為點解我哋有啲設施係維修中啦，有啲可能咧就係話有啲人遷出咗之後咧，我哋都要係做一啲嘅清潔嘅工作。咁啊，當然啦，我哋都希望咧係多啲係有呢個嘅係隔離令嘅人咧，能夠咧係入到呢個隔離設施。咁我哋亦都明白到咧，有部分人咧係唔係好想入嘅，因為基於種種原因啦。咁但係事實上咧，有個隔離令喺度嘅。咁所以其實咧，喺琴日開始咧，我哋就係有一班同事咧就組成一個專隊。咁就係咧，我哋根據風險評估，即係呢啲人咧應該係應該係及咗去隔離設施，而佢拒絕嘅咧，我哋就會咧係登門拜訪啊。咁咧就係會係解釋翻，就叫佢入嘅。咁如果唔入嘅話咧，我哋就可能要採取進一步嘅一啲嘅法律嘅程序。咁我舉個例啦，琴日咧我哋呢個專隊咧就去咗係79個呢啲嘅家居嘅地方。咁啊，終極咧解釋咗之後咧，有78個人咧係都係咧係應我哋嗰個嘅要求咧就去咗呢個隔離設施。咁啊，剩翻嗰一位咧，我哋而家咧喺度檢視緊證據，稍後咧可能咧就係會係作出一個嘅係用傳票形式嘅一個嘅檢控嘅方法。 其實我想都搞清楚，即係政府而家係咪希望將所有合資格嘅個案都係送入呢啲嘅隔離設施咁樣嘅？ 我諗咧，呢個係一個大原則嚟嘅。大原則咧就係話係我哋咧係染疫嘅人士咧就應該咧就係隔離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都睇翻實際情況，包括係我哋嗰啲設施嘅入住率啦，包括係嗰啲確診人士屋企嘅情況啦、家居情況等等咧係作考慮。 因為實際上就每日譬如確診的或者陽性個案講緊係幾萬咁樣噶嘛，而家都暫時都係但係我哋嘅設施講緊最近去到即係之後都落成曬，都係可能七萬計，即係總即係整體嚟講都要有一啲嘅取捨噶嘛，係咪噶？ 啊，你講得好啱啊！所以我哋咧就係基於一啲嘅風險評估，個風險就係話喂佢係會唔會係惹到屋企人或者其他人嗰個風險係相對係點咧咁？咁所以咧，我哋就基於我頭先所講嗰啲啦，就係話係個家居情況啊，佢屋企人嘅情況啊，或者其他啲嘅考慮因素。 嗱，而家入住一啲社區隔離設施，除咗話就主動聯絡啦，就係、是、消防處嗰個嘅即係頭先講 WhatsApp 熱線、電郵同埋微信帳號啦，係咪都會處方都會運用到譬如申報平台啦、衛生署嗰個情報快速核酸、快速測試陽性嗰個嘅結果、那個申報平台嗰啲資料，去揾一啲適合入住社區隔離設施嘅人嘅？ 啊，你講得好啱啊！咁咧，我哋呢個嘅係專線咧，只不過就係話一個係直接一啲咧，覺得自己咧就好急需、好需要嘅人咧聯絡我哋，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嚟嘅啫。咁啊，當然咧就係、是、經衛生署轉介，你頭先講過啦，係可能做一啲嘅係抗原測試啊，或者核酸測試係呈陽性嗰啲咧，佢都會有啲嘅轉介嘅。咁另外喺我哋咧係每日有啲嘅大廈圍封嘅強檢行動入邊咧，呈陽性咧呢啲都係會係轉介俾我哋跟進咧，係安排入去呢個係社區隔離設施。 因為我見到有啲就話喺個系統嗰度報咗話陽性，咁啊會收到一個訊息問佢係咪想盡快入住呢個社區隔離設施，係咪會有個咁嘅程序要問佢想唔想㗎？ 但係啊，其實呢一個咧係一個係我哋就係話基於乜嘢嘅情況嘅風險嘅評估啦，即係話如果嗰個人咧佢係顯示咗係想咧，咁好合理地咧就係佢可能嗰個家居環境或者係佢係希望咧就係優先入去，咁呢一個咧係我哋係以風險評估嚟講咧都係會處理先。 因為大家又會印象你即係如果個系統問人哋想唔想係盡快入住，即係係咪可以選擇唔入住咧？咁係咪真係調轉可以咁講？ 咁所以可能我而家就要喺呢度咧係就清楚講一次啦。咁如果係有呢個嘅隔離令咧，基本上係冇得選擇嘅。出咗個隔離令咧，係當係我哋有關當局咧係要求你去呢啲嘅隔離中心咧，就其實要去嘅。呢個其實一個係非常之負責任嘅行為，因為點解咧？我哋咧希望疫情快啲退卻，能夠做到咧係話即係我哋嗰個社區係盡快咧係恢復翻呢個正常嘅生活。我相信咧每一位市民咧市民都係有呢個責任。 咁所以其實佢問佢選擇佢即係咪可以選擇早啲入住嗰個用意係即係做啲咩，或者俾處方係點樣？ 我都要喺度咧就講清楚，佢嗰個咧係協助我哋咧去安排個優次啊，並唔係我係話唔想入啦，就係唔使入嘅，係只不過係協助我哋咧去選擇個優次。正如你所講，我哋咧每日咧都係暫時嚟講啦，都係有可能係數以萬計嘅人咧就係確診啦。咁我哋都未必咧同一日可以係全部咧安排到，咁所以我哋咧一定有一個風險評估嘅制度咧去決定嘅優次。咁而呢個問題咧，透過呢個問題咧，我哋就係可以咧係做到一個風險評估嘅一個嘅過程。 即係基本上都係諗住安排曬去，但係可能係一個先後嘅分別咁樣啦。 係啦，係啦， 不過我見到有啲議員都提到就係話啊，其實係咪應該有一個機制揾一啲即係真係適合入檢疫中心嘅市民先至，或者隔離中心嘅人士先入咧？譬如舉個例子就係劏房人士啊、外佣等等。至於一啲咧，即係屋企比較大嘅，有譬如有房係可以做到隔離嘅，佢哋都唔希望入去做住個隔離嘅設施嘅時候，係咪可以唔入住咧？有啲議員都有咁嘅意見嘅，點睇呢個？ 咁啊，當然啦，正如我所講，有隔離令咧，理論上咧係個個都係可能都係要入啦。不過優次嘅問題，優次問題，正如你所講啦，我哋就衡量翻咧佢是否係會感染其他人嘅風險係大定細。咁所以係嗰個家居嘅情況咧，或者家人嘅情況咧，我哋都係要係考慮嘅。咁啊，當然啦，我哋每日有數以萬計嘅案件，我有冇可能係每一個人咧都詳細打電話同佢傾15分鐘，理解佢嘅情況，再決定係唔係佢入去咧？咁所以我哋就用一啲頭先我所講一啲客觀嘅條件咧，就係決定嘅優次。 所以即係未必咁多人手去逐個逐個可以了解啦。咁如果真係有個人，我自己反建議，因為我譬如屋企真係適合嘅，有房可以係做到隔離嘅，我未必需要入住隔離設施，可能俾啲更有需要嘅人啦。我反建議嘅時候，係咪可以要求唔入住嘅咧？ 咁我諗咧，呢個反建議咧就非常困難嘅，因為點解咧？主動要求入咧就比較容易。咁要到時咧，個個都係反建議話唔想入，咁我亦都係冇一個能力咧去確定佢是否係個情況係咁嘅。咁即係變相鼓勵咗啲人咧係唔想去咧，就話自己咧就係反建議。咁我諗呢、這個事實上好似又未必行得通。 嗯，可唔可以整體都講下即係呢段時間一啲拒絕入去嘅人士嗰個比例係有幾多㗎？ 其实我手头上又冇呢个数据啦。 嗯 ，OK， 嗱，会唔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有啲人可能真系觉得，头先我举个例子啦，屋企适合嘅或者自己有房做到隔离嘅，唔想入去一啲隔离设施嘅，会造成一个情况就系唔申报去嗰个嘅平台嗰度话自己快速测试阳性啦，咁就因为你唔申报就唔需要拣话即系入唔入住啲隔离设施啊，或者有冇听过类似呢一啲咁嘅情况咧？ 我諗咧係面對我哋香港一個咁大嘅疫情咧，即係每個社會嘅成員咧都要咧係自己出一分力嘅。咁、無論一個點樣完美嘅制度咧，有個別嘅人士咧，佢係選擇咧就係唔去情報或者去呃嘅話咧，我諗呢一個咧係個別人士，你係冇辦法係百分百避免嘅。但我相信咧，香港人咧都係負責任嘅。你既然咧大家都想咧快啲係戰勝呢個疫情咧，應該都會係攞翻出我哋香港人嘅精神，攞翻出我哋香港人嘅良心咧，出嚟去情報，同埋係有需要嘅話咧就進行隔離。 OK， 另外就想問一下隔離設施入邊嗰啲嘅管理啦，而家可唔可以都同大家講下，即係隔離設施一般市民係即係會獲發啲乜嘢物資啊？膳食有冇得選擇？係咪全部嘅設施嗰個嘅安排都係一樣嘅咧？ 是嗱，咁咧就係、是、基本嘅設施咧，大體上咧一樣嘅、即係我哋一定係有一啲嘅係口罩啊、探熱針啊、快速測試呢啲同疫情有關，或者一啲搓手液啦、啊。咁咧亦都有啲個人嘅衛生物品，係譬如牙刷、牙膏啊，咁啊都會有嘅。咁另外就係話係譬如一啲嘅係每日三餐啦、啊。咁每日三餐咧，我哋都係會係有選擇嘅，例如你係一啲宗教需要啦、食素啦。又或者咧係每日咧都會係就算普通嘅餐啊，即係有肉有菜嘅，都會係唔止一個選擇嘅。咁啦，當然啦，去到個別嘅一啲嘅設施可能有啲唔同，例如喺一啲酒店隔離設施咧，當然啦，酒店入邊可能房入邊會有洗手間，同埋咧係有電視啦。咁但係如果去到一啲大型嘅係社區隔離設施咧，就係、是、可能要共用一啲嘅洗手間，或者房入邊咧係未必能夠有電視。咁但我哋亦都咧係盡量為呢啲設施咧係即係加添多啲嘅一啲嘅温馨同埋關懷啦。咁啊，另外就係我哋好感激社區上面入邊係有啲人咧就係會係捐贈啲報紙啊，甚至一啲咧係網上一啲嘅係平台咧係一啲娛樂嘅平台啊，或者送啲玩具啊咁樣嚇。咁但係咧，我都係想重申咧係無論係乜嘢隔離設施咧，大家個目標去到都係希望隔離。希望個疫情咧快啲退卻，就唔好拘泥於咧去邊個嘅設施。 嗯，頭先講話即係有啲地方可能因應嗰個設施唔同咧，有啲提供嘅物資有啲唔同嘅。我見係咪話譬如提供一啲人哋捐嘅嘢，譬如嗰啲電話、上網卡啊，或者玩具啊嗰啲，係咪有啲設施又有啲設施冇嘅？ 我諗基本咧就係我哋嘅大型社區設施啊，即係話係要係共用洗手間咧，我哋主力咧嗰度會提供係比較多啲，因為相對地咧係一啲酒店隔離設施咧係個條件係相對地好啲啦，咁所以我哋咧就主力咧就係將個資源咧就俾呢啲嘅大型社區隔離設施。 嗯，有冇話而家有啲隔離設施係可以離開間房，有啲係唔可以嘅？ 咁基本上咧都係我哋嗰個原則咧都係盡量就唔好離開間房嘅。咁但當然啦，呢啲嘅係大型社區隔離設施咧，嗰個洗手間咧係共用嘅。咁呢一個情況咧，其實係同我哋嗰個亞博啦，又或者同一啲醫院嘅情況咧都係相類近嘅嚇。所以我哋呢個因應嘅情況。 因為我見有啲係咪話有個病人活動嘅指定區域㗎？ 咁啊，基本上咧就係冇呢樣嘢嘅。我哋都建議咧就係話，你係如果真係去洗手間嘅，咁去完之後咧，都希望咧係盡快係翻返自己嘅房間啦。 早前咧，即係政府就話用咗一個叫做緊急警示系統發放嗰個疫情嘅消息啦。咁啊，亦都提到關於伊麗莎白醫院轉做定點醫院嗰個嘅信息嘅。咁而家咧就呢個系統根據網頁所講咧，係會分兩隻嘅，一隻就係叫做極度緊急。警示一直就緊急警示，都想問一下，其實喺保安局嘅層面上面咧，係一般咩情況會根據呢兩個級別去發警示 咁一般嚟講咧，緊急警示個級別咧，就係當發生一啲係譬如係極端天氣啊、嚴重嘅係公共嘅事故，即係例如大型暴動啊，或者嚴重火災啊，或者爆炸啊，或者係一啲係嚴重嘅係危險物品嘅發生事故啊等等，咁呢啲可能都係會適合係緊急警示。咁要去到呢個極度緊急警示咧，就係例如一啲好嚴重，譬如係海嘯啊。一啲嘅，譬如係核電廠嚴重事故啊等等啊，咁一般嘅例子就係咁樣。 頭先講到話，譬如一啲遊行啊嗰一類都可能會用到緊急警示啦。咁同今次講到伊麗莎白醫院嗰、那個轉做定點醫院嗰個信息嚟講，係咪即係同一個等級嚟嘅？ 咁我諗咧係一般遊行咧，我哋就唔會嘅啊。咁咧就係我頭先係講係一啲係大型嘅暴動。咁但係當然啦，係每一個部門或者每一個政策局咧，佢哋喺衡量咧係邊個事件咧係屬於呢個係緊急警示或者極度緊急警示咧，佢哋自己都有自己嘅基準。 因為我見譬如過往警方都有用過短信去發放一啲信息嘅，俾廣大市民嘅。咁同用呢一個緊急警示系統，你哋有冇呢啲咩考量咧？究竟係邊個時候用邊樣？ 因為短信咧，其實咧發出呢個時間係比較長嘅，因為有呢個科技，即係可能幾個鐘頭咧先能夠發曬嘅。咁如果真係去到頭先我所講嘅一啲嘅係緊急警示或者極度緊急警示咧，係嘅情況咧，就係會用而家呢個制度咧。 OK， 好啊，唔該曬，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就係鄧炳強局長啦，對於而家一啲嘅社區隔離設施，無論係一啲環境啊安排嘅情況，你又點睇咧？1872311，1872311。過去兩日我哋都有一啲唔同嘅嘉賓，無論係入住嘅人士咧，或者係負責管理嘅人士咧，都有講過呢一啲社區隔離設施啊、青衣啊、新田等等，講下你嘅睇法。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结束在土耳其的会晤，是上月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以来两国至今的最高级别会晤。会后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是基于安全受到直接威胁，要求乌克兰中立非军事化。拉夫罗夫说，俄罗斯不会再想依赖西方，俄方已經向烏克蘭開出提案，希望有答覆。又指總統普京不會拒絕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討論具體問題。庫列巴說會晤沒有進展，俄軍似乎會繼續進攻，令烏克蘭投降，但俄羅斯不會成功，烏克蘭不會投降。另外，俄羅斯傳媒引述國防部說會在今日宣布停火，開放人道主義走廊，以便從基輔、蘇梅、哈爾科夫、馬里烏波爾和切爾尼戈夫五個城市撤離烏克蘭民眾，前往俄羅斯或烏克蘭其他城市。北韓領袖金正恩近日視察西海衛星發射場。韓朝中社報導，金正恩視察發射場的多處設施，他提出衛星發射場的改建目標，並展明發射試驗的具體方向和途徑。韓聯社報導，西海衛星發射場位於平安北道鐵山郡東倉里，具備用於發射遠程火箭的發射台和搬運軌道等設備，可以隨時用來發射洲際彈道導彈。政府今日起會在啟德車站廣場、露天廣場、長沙灣遊樂場、全景圍體育館、粉嶺聯和墟遊樂場、天水圍天柏路公園和屯門蝴蝶灣社區中心增設流動採樣站。政府說鼓勵市民善用各區社區檢測中心和流動採樣站等進行檢測，以達至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盡可能及早切斷社區傳播鏈的目標。政府說，除了繼續為需要接受強制檢測的人士提供服務之外，政府仍然會維持社區檢測中心或者流動採樣站，為願檢盡檢人士提供免費檢測服務，減低病毒在社區傳播機會。日經平均指數報 25,395点，跌29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5.59美元，卖出1,996.3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3，日元116.24，瑞士法郎0.93，加元1.276，人民币6.323。英镑兑美元1.31，欧元兑美元1.101，欧元兑美元0.736，新西兰元兑美元0.687。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沙田乡事会路去沙田政府合署方向，近住康文署总部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系沙田乡事会路去沙田政府合署方向，近住康文署总部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九龙湾嘅启兴道因为有道路工程，启兴道近住嘉里九龙湾危险品货仓嘅部分路段需要封闭，经过请你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教育局公布调动暑假嗰个详情啊，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最重要咧，就从学习嘅角度，希望去到七八月嘅时候，个疫情系容许佢哋翻去面授嘅时候咧，如果同样嘅时间咧，似乎喺七八月上面授咧，个效果咧系比而家去上网课咧系更加好。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地区康健中心在各区提供以预防为主的个人化健康服务，一起听下点先可以做好肌肉骨骼疾病预防。 我哋深水埗个劳动阶层比较多嘅，嗰、那个膝关节炎诱发嘅比例咧，其实比其他区系比较多啦。咁我哋就会针对性会喺讲座嗰度会做多啲啊，咁亦都会配合病人自强计划啦，都会提升咗佢哋对自己健康嘅管理嘅。 逢星期二精拎一点地区医疗系列，健康齐掌握。 2022年3月11日，新增31,402宗个案，包括24,000多宗核酸检测确诊，约7,000宗快速测试情报。 当局观察近日数据，疫情似乎见顶，呼吁市民不要松懈。 林郑月娥指启用紧急警示系统做法合适。 俄乌外长会面结束，俄方重申乌克兰要非军事化。乌克兰强调不会投降。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7，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讲到有关于咧，同阿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讲到一啲社区隔离设施啊。咁而家有23个都系属于佢嘅管理之下啦。咁啊，呢23个嘅隔离设施咧，提供咗咧18,000多个嘅房间或者系床位嘅。咁而家整体嘅入住率咧，寻日讲法咧就系话超过40%嘅。呢啲社区隔离设施包括啲咩咧？除咗一啲隔离酒店之外咧，仲有譬如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啦，喺皇后山村征用。有一间未入伙嘅公屋啦，咁啊第一座嚟嘅咁。另外仲有就系譬如喺青衣嘅社区隔离设施啦，同埋新田社区隔离设施等等嘅。会唔会有啲已经入住咗嘅人士都睇到个情况咧？可以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陈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喂，早晨。 早晨啊，陈生，请讲。 我咧啱啱星期二咧先 喺七賢村嗰度咧，檢測到有呢個陽性嘅。我一入到嚟咗之後咧，我發覺同政府講嘅嘢完全唔同樣嘅。 你係住邊度啊？可唔可以講下？你而家入咗去？ 啟田村。係。 但你入住邊個社區隔離設施啊？你係？ 皇后山。 皇后山 ，OK， 好。個情況係點咧？見到？ 嗱，嗰度咧全冇支援嘅。完全冇支援嘅，佢俾啲隔離嗰啲所謂嘅檢疫包亦都係冇嘅，只係揾啲泰針一包咁清瘟咁嘢咁算數冇啦，電話都冇俾你過嚟嘅，你就係你走去揾，就係譬如我唔舒服啊，或者成啦，求到無門嘅，你就係所有嗰啲電話，你譬如話衞生處嗰啲咧，一日唔通，一日留言，我當時到今時今日啦，都打唔到電話俾佢哋。如果佢哋從未上門問我哋，喂有咩需要或者咁嘅節目，從來冇嘅。 前後打咗幾多日咧？同埋有冇一啲譬如 WhatsApp 啊嗰類嘅聯絡咧？就算冇打嚟都 冇理你，完全冇理你。 好，咁你前後打咗幾多日啊？電話你話打唔通？ 我主要我唔係打呢樣嘢，先就因為我屋企咧有老婆啦，有個仔啦，個員工啦。咁如果我仔跟住咧就開始發燒，咁我想打下你問佢。咁我問我太太有冇人嚟話手帶啊？要乜冇啊？完全冇噶，完全等於零噶，啊乜都冇嘅，物資又冇乜都冇嘅。即係我初初我嚟到呢度隔離啫，但我屋企人話要呢個家居隔離唔俾出去啊，或者啲物資嚟啊，或者有咩問題啊，我打嚟求救，完全冇嘅。或者發燒去到38.9，都冇人理你嘅。打電話你都唔通噶。佢話如果你有問題嘅話。唔係，我打去聯合嘅呢個尿不濟出嘅問題。如果我仔有問題發燒高燒嘅話，可唔可以嚟呢度睇咧？佢可以，你唔照排隊咯。咁你話對我哋啲即係染疫咗或者屋企家人嘅隔離嘅，完全冇支援，冇不聞不問。佢哋講到天下流地，嚇、好似啱聽阿鄧炳強所講嘅嘢，講到天下流縫。你嗌佢嚟試下，黃後生佢試食啊，三餐嚟食一餐食唔到，你咪今日好似垃圾咁嘅款，佢就話佢就話俾咗幾日你揀，係冇，絕對冇，即係問你有冇食乜嘢，我冇，得啦，全部同一餅冇一樣嘅 ，OK， 完全冇嘅，冇啊，冇佢講到咁，我即係跟住入住只叫莊六莊爺呢環境，我唔係要求乜嘢，你正常啲俾我啲嘢好冇？你話食咗方面，我可以我嚟俾錢啦。你我問我有冇錢，我即係可以同埋買好嘅好似呢樣嘢，冇嘅，全部統一嘅，都話落你試一試下佢食黃後生嘅一餐早午晚，一餐咧，你睇下佢有咩嘢真係。 OK， 好啊，唔該曬陳生，佢就話佢喺皇后山村呢一個嘅隔離設施嗰度嘅，咁都係提到一啲物資啦，打電話又即係冇人可以支援到啦，同埋提到嗰個食物嗰個安排嗰個質素問題嘅等等嘅。咁啊，對於尋日特首林鄭月娥都有提到話，有一啲匿名嘅公開信咧，就批評政府咧喺派發物資嗰個嘅工作欠缺效率嘅。咁特首林鄭月娥都提到話，由於一啲嘅確診者嘅數字咧係海量，佢形容係海量啦，咁所以冇辦法咧，係即時全部送出物資，希望咧市民諒解嘅咁。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會有柯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 早晨，請講。 就我琴日咧就睇新聞啦，又見到有位女士咧就話佢係打咗三針嘅疫苗嘅，咁佢咧就做測試咧就確診，佢咧就唔想入去嗰啲隔離設施，因為佢發覺咧隔離設施入邊咧。藥物各方面的安排都似乎不是很足夠，他就寧願在自己的屋企做居家隔離。另外又有一則新聞，就一位28歲的男士，他又是知道自己確診了，就去了4食肆去遊走的，去聚餐、這樣。其實現在我就有一個疑問，如果我哋俾咗好多呢啲測試嘅試劑俾市民自己測試，佢測試咗出嚟，確實知道係確診嘅啦。但係佢自己個人嘅病徵咧係輕微嘅，比如話佢或者佢打咗三針嘅疫苗啦，又或者佢真係年青力壯嘅，佢對自己嘅健康咧有信心。 他決定是不入隔離設施，那就視乎他在家隔離做得多好，是吧，他肯跟多足，他有多大的功德心。如果他真的欠缺這兩方面的，他只是喜歡顧著自己的人身自由的行動自由的，現時似乎在現時的安排是沒有東西可以約制到這些人，這樣的時候我們的抗疫安排還是不是一個有效的措施呢？ 你自己建議是怎樣，即是不是強制人們要申報自己的快速檢測的結果還是怎 樣？其實呢，我自己對於用自愿的快速测试呢，不嬲都好大疑问嘅。但係亦都睇返疫情嚟得咁急咁凶猛呢，亦都体谅到呢，唔係咁做呢似乎亦都冇咩办法。但係我就会觉得呢，现阶段或者我哋冇办法即时有效去修改到呢一个漏洞。但係喺中线同长线呢一种咁嘅漏洞必须堵塞。 OK， 好啊，唔该晒柯女士嘅，都系讲到佢自己留意到新闻啦，话有啲确诊者可能仍然出街啦，亦都提到有啲人士咧确诊咗，不过就唔想入去隔离设施嘅情况，因为觉得咧居家隔离更加适合嘅。咁啊，讲到呢一个嘅情况。另外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因为早前咧宣布咗理发店同发型屋咧可以喺寻日啊，即系3月10号咧系重开嘅，不过有啲条件嘅，就系譬如实施疫苗通行证啦，进入或者系身处喺入面嘅人士咧要至少打了一針的疫苗，並且用安心出行等等，而工作人員和顧客呢都是要全程是戴口罩的。整體開始開翻喎，成個情況都想了解一下整個情況。有香港美髮美容業商會會長江樹林，早晨。 Hey， 早晨啊， 萧乐 文。 早晨啊，江少林。不如我想先讲咗咧，当初收到呢个消息，其实应该系礼拜初嗰阵系收到噶啦。你当时嗰个反应系点？系咪事前都冇听过可以开得翻咁样噶？ 系、哦，真系、哦、一啲迹象都冇啊！即系其实大家都觉得，即系喺咁嘅情况底下，点可能会开得工啊？系咪？咁所以一收到呢个消息咧，其实个个都。哇，是不是真的？这个真的就是要就是结果后期都好多，哇，传来传去信息，这里又说是，那里又说是，正确喎，咁先发觉原来是真的。咁所以其实大家又好兴奋，好醉喎，哇，准备开工喎，咁样真的即是两日前的事嘅，其实就是。 咁呢两日之间就话可以即是在寻日开返业啦，有啲乜嘢嘅准备功夫要做，又急唔急呢？ 其实是急嘅。當然啦，安心出行一定全部都有㗎啦，基本上係咪？但係呢個疫苗通行證呢，就其實大家知道係需要㗎啦，但係停咗咁耐，大家都撇埋一邊氣餒㗎啦，係咪已經？但係估唔到突然間又話開得返，所以喺呢兩日大家係不停咁準備啦，又要安排，又要清潔，又要搵返啲同事返返嚟開工啊咁樣，咁又要裝返個咩電話喺度俾啲人客方便去 check 啊，佢有冇打到針啊咁樣，即係呢一大扎嘢都大家都喺呢兩日裏面係差唔多係做晒咁樣，做唔晒都一路向住呢個方向做㗎啦，基本上。 頭先講咗有啲準備工作啦，除咗話疫苗通行證要啲機準備好喺度掃碼啦，咁另外就員工方面啦。我想知尋日係咪基本上大部分嘅理髮店都可以開得翻，而開唔得翻嘅話，個原因又係咪就係話人手上面係出咗啲問題咧？ 係嗱，大部分都應該開得翻嘅。如果開唔到嘅話咧，其實真係人手問題嘅，或者係即係未準備好啊，因為真係嚟得突然啊嘛，係咪？同埋基本上咧，即係成個行業有啲人，即係其實知道係真係要起碼最基本係停到4月20号啊嘛。但係所以喺呢段時間，咪有啲人要轉咗行啊，或者做翻第啲行業先啊，咁樣即係起碼揾翻啲收入先啦。你知道我哋啲行都係手停口停嘅，基本上就係咪？咁所以做咗啲行業未必即時翻到嚟喎。咁同時咧，可能喺呢段時間有啲同事咧，可能又。屋企人又染咗嘢，又令到佢又覺得有啲唔妥，咁啊，人手又唔係好足，不如等多一兩日先啦，咁樣，即係基本上大部分都開得翻嘅。 但開得翻，我想知啦，頭先都話人手好多唔同原因啦，有啲就染咗疫，或者屋企人染咗疫啦，有啲就係、即係直情轉咗行啊咁樣。有幾多係呢一類嘅咧？即係轉咗行有幾多類咧？有幾多嘅咧？同埋尋日開得翻有幾多嘅人手嘅比例喺度咧？同正常去比嘅話？ 如果轉咗行嗰啲咧，都有成十幾二十個 percent 嘅人係轉咗嘅，係啦，起碼係臨時去咗第度，即係做翻啲 part time 工啊，或者即係揾翻啲工作，揾翻啲錢先啦。咁你話誒、有啲唔妥嘅，即係或者屋企人或者佢自己即係染疫嘅，咁都有都幾個 percent 嘅同事係咁樣嘅。咁所以即使開得翻嘅話咧。就未必是可以全部的人在一间铺头里面。 嗯，未必 但是好是。 未必齐啲人，咁嗰个啲客嘅即係处理嗰度会唔会都人流会反而积聚咗，因为人手少咗，但係啲客又咁多喺度嘅系返。 嗱佢又咁㗎喎。因为呢好多做开 booking 嗰啲梗係一个个做啦，系咪一个完咗跟住又有另外一个咁样，就唔会积聚喺个铺头嘅。但係一般平时唔好做开 booking 嗰啲呢，因为呢个染疫即系成两年时间啊嘛，啲人客都基本上即系帮衬去开嗰啲发型师咧，都有联系嘅，基本上即系会打个电话嚟先问下，哎多唔多人啊呢样啊嗰样啊有冇时间啊咁咧，直接其实知道嗰个时间系有冇人嘅，咁佢先嚟嘅。基本上就好少机会话即好似以前咁，哇坐满晒爆晒棚咁，即系依家基本上都少噶啦。系啦，咁所以个人流控制得又几好嘅。 整体嗰、那个，我因为我见到有啲报道又话有排长龙啊，又成，有冇话见到啲客系多咗咧？尤其是第一日开翻。 嗱，基本上咧，其实啲人客咧都系想嚟嘅，因为停咗即系成个月啦嘛，系咪？基本上佢都系想嚟嘅，要需要整头发或者剪头发嗰啲都会嚟嘅。咁但系咧就又奇怪喎，琴日又唔系话好，即系爆到好犀利。即係只不過咧係啊，啲同事就要握手啦，即係握手，即係好在又唔係話爆到好犀利，只不過係即係大家咧都速度快咗，同埋應付到嘅人客先，基本上係啦，唔會話積住曬喺個鋪頭裏邊。促展嗰啲咧，反而佢哋多人嘅話咧，喺門口外邊排隊咯，即係唔會話全部入曬個店裏邊啦。咁所以人流方面，其實依家大部分都係。无论是那些工作的同事或者是人客都知道是不会一次过一起出积堆积税在大个铺头里面的，基本上都大家 都有默契的，基本上经过两年的变化。 OK， 听众观众对于理发店昨天就重开，你怎么看 18723， 会不会你自己都是重开的第一天就已经去剪发或者做各类的理发的程序呢？讲下你的看法 ,18723，继续跟江树林谈的就整体来讲铺头有没有开回都多了一些防疫的措施？ 有啦，唔係基本上之前咧，其實都有啦。你話咩安心出行啊，咩搓手液啊，量體温啊，或者係嗰個清潔個店裏邊嘅嗰啲工具啊，咁樣咁同埋嗰啲店裏邊嘅環境啊，其實都噴曬所有消毒嘅消毒劑嘅啦。其實基本上嗰個防疫措施都做得足夠嘅啦，基本上係。 整體而家呢個情況可以開翻啦，係咪點都叫嚟講係好事？因為我見有啲人又話啊，要原本有啲係預約咗去上門做嘅，咁又要取消啊，又要搞一輪啊咁。但係整體開翻係咪都覺得係歡迎呢件事定點？ 唔係嗱，上門做咧，其實大家都係覺得唔方便嘅，即係無論係嗰個上去個客人屋企裏邊。即都系因为又要嘥时间啦，或者车程各样，系咪收费又会贵啲咁啦，系咪？同埋大家都系陌生啲咁啊，你上到一个陌生环境又，即系大家都可能有啲避忌，系咪？又唔知对方系咪嗰个状况点样，系咪？咁所以其实系唔方便嘅。反而落去店咧有定时定候定点，可以大家都习惯咗啊嘛。咁所以一开翻咧，一定系唔会上去。即係上人哋屋企嗰度做嘅咧，一定係等啲人客落嚟嘅啦嘛，所以基本上就即係嗰個容易處理嘅，即係取消上人哋屋企嗰度，因為已經開翻啊嘛，即係個個好自然就翻落店裏邊去做服務嘅啦。 今次就暫停一個月到啦。第六輪嗰個嘅防疫抗疫基金咧，都話每間理髮店可以獲得1,000蚊至到50,000蚊嘅資助嘅。對於暫時呢一個月嘅開唔到鋪嗰個損失嚟講啦。底上都幾多咧？或者多唔多鋪頭已經係申請咗咧？據你哋所知，因為3月7號已經可以開始申請嘅，我見。 我估計咧，呢一個申請咧係所有 所有店都会申请的，一定，因为真的停晒业嘛，停晒业的过我就是一知道政府一定，即係因為上一次已經有個經驗，就係政府有資助噶嘛，係咪？咁即係話其實大家都聚焦去喺呢段即係冇公開嘅日子，點樣去得到政府嘅資助？所以我覺得呢一次咧，應該係我估四千幾個店咧都有機會去申請嘅，一定唔會唔申請嘅。佢哋依家係啦。 嚟紧即系都可能会全民强检，之前嘅讲法都继续系话系三月啦。咁有机会咧，啲讲法就话啊，市民都会禁足，会唔会担心有一个再次停业嘅情况，或者有啲乜嘢嘅应对啊？又 嗱，唔系都担心噶，因为嗱，你知啦，真系手停口停啊嘛，大部分嘅都系即系唔会话即係冇公開，有好多積蓄去支援噶嘛，一定係想開工嘅。但係我覺得呢次係咪再全民強檢咧？好似琴日聽到嘅消息又未必係喎，所以即係啲信息都係好混亂嘅，所以都係希望即係政府可以快啲決定到點樣，即係大家有個準備啦，係咪？ Okay. 即係唔好話到時先至知道咁啊，都係亂曬大龍，即係大家都好似冇個心理預期嘅，呢個先係最大問題嘅。 OK， 好啊，江樹林，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就係香港美髮美容業商會會長江樹林講到，尋日開始開翻一啲一度係暫停營業嘅一啲嘅理髮店啊，會唔會你自己都係顧客之一咧？講下你嘅睇法，定係你自己都係經營嘅人士之一咧？講下你嘅睇法，會唔會開緊髮型屋咧？1872311，1872311。除咗講呢個行業，都想講下殯儀業啊。見到喺疫情之下，一啲死亡嘅數字亦都上升啦。之前都講過一啲殮房嘅擺嘅地方啲空間咧，都係不敷應用啊。食環署尋日就同咧殯儀業界咧喺網上面開咗會，睇下可唔可以話理順一啲嘅殮葬流程。整體嚟講，佢哋即係表達咗啲咩？意见又有冇得到啲咩讨论嘅结果咧？请你一位嘉宾啊，有殡仪业商会理事长郭海邦，早晨。 早晨啊，主持。 早晨，郭海邦，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先讲下，即系喺疫情之下，而家已经去到累计净系第五波啦，都2000多人系过身嘅。有冇话评估过每日咧，即系处理一啲遗体嘅情况，系比正常嘅日子系多几多啦？殡仪业界喺处理嘅能力上面，有冇？即係一個能力去處理呢啲咁大嘅額外需求咧，講下個情況先。呢個 係就其實每平均香港啦，大約平均如果平時嘅死亡率咧，大約係100至130唔到。咁而家其實嗰、那個新冠疫情過身嘅，每日睇新聞都見到咧，都百幾人噶啦。即係其實就係將當130再加多百幾人呢條數嘅。咁即係基本上咧，差唔多去到200多咁樣。我哋嘅業界其實已經係話個負荷已經差唔多已經到個頂點㗎啦。咁但係我哋嘅業界都全力以赴為香港市民服務。 嗯，尋日我係咪話開咗會啊？同食環署喺網上面開嘅，你係咪都有參加？ 有啊，尋日就同政府嘅有關部門啦，包括食環署啦、衛生署啦、入境處。同埋醫管局咧，就開咗一個嘅我哋嘅殯儀業嘅或者殮葬嘅特別會議。咁啊，關於就係喺成個嘅流程，可唔可以做得更加流暢，又或者喺邊個位置就會有阻滯？咁我哋嘅業界都反映咗有關嘅信息咧，俾佢哋嘅有關部門，希望佢哋咧嗰啲部門就作出嘅適當嘅改善。因為其實喺成個流程，好似而家或者有關食環署都提供嘅火化爐時節咧，都比較多嘅，去為提供俾市民去服務啦。咁但係其他基本上或者其他之前嘅配套做得唔好嘅話，或者有啲漏洞嘅話，咁令到我哋業界去運作一個喪事嚟講咧，都係一個唔暢通嘅地方咧，所以未做到嗰個最佳個效果嘅。 嗱、逐樣講咧，我想講即係補充少少先，因為食環署都有講話最近嗰個火化服務嗰個需求咧就大，所以都話進一步咧加每日可以俾人預約嗰個火化時段咧，去到每日260至280嘅。其實加咗呢個火化時段之後，係咪都叫應付到成個需求咧？頭先我聽你講話每日嗰個死亡應該大概200多啦，而家去到最高280，係咪夠用噶啦？或者你自己覺得有冇需要再增加呢一個火化時段咧？ 嗱，官僚政府咧永遠用嘅就係數字嘅啫，佢見到咁嘅數就俾翻咁嘅數去應付，好啦。但係佢哋冇諗過咧，其實其他配套上都要噶嘛。 係咪？例如譬如去醫管局公立醫院，我哋去同個先人或者做個喪事，佢有啲掣肘我哋啊，唔俾我哋同先人裝身啊，或者令到佢服務六個先人有一個尊嚴啊。咁我哋嘅話咧，有阻滯嘅話，其實會成個喪事都會影響到嘅。好啦，咁其次上啦，就係或者有關嘅醫院啊，或者公眾殮房出嘅有關嘅死亡文件，佢又阻滯咗，咁又亦會令到個時間又延遲咗。第三樣嘢啦，又或者去我哋去辦手續，去辦死亡嘅文件嘅手續，例如訂火化爐啊，或者出死亡證啊，或者個長沙灣咧，或者滬中大廈有個叫衛生署嘅部門，咁去到出文件又耐咗，咁變咗成個流程都係會有阻滯嘅。佢哋冇諗過其實之前我要配套，我淨係俾勞理啊，俾夠啲勞理咧，就會覺得以為就可以好似解決問題，但係冇諗過之前嗰啲問題嘅，係咪？我哋嘅業界係全力以赴，點都好，我哋都係做好件事去為市民服務，係啦。咁但係希望就係有關嘅政府嘅部門啊，因為大家明白到其實每個部門都環環相扣，佢哋咧希望佢哋真係唔好左射波右射波，左射波右射波，射完嚟去咧，結果都係解決唔到問題，係啦。咁但係我哋都要繼續運作嘅喎，係嘛？其實咧，我哋真係好無奈，我哋覺得今次嘅香港政府咧，我覺得今次咧佢哋有啲部門咧。我哋業界嚟講，呢度佢非常之遺憾嘅，因為佢係完全配合唔到我哋。我哋表中你嘅訴求，佢哋仲要話翻去開會了解一下，完全唔可以話做到啊！好似而家我哋中國政府都已經落咗一個命令，全力協助香港，佢哋冇諗過依樣嘢嘅。 Okay. 會全力合作我哋業界去為先人服務咧？ 明嘅。嗱，郭可邦，呢、這個就可能轉頭翻嚟九點鐘之後再揾你傾多一陣啦，因為詳細各種嘅問題都可以仔細啲講下嘅。啱啱傾過就係殯儀業商會理事長郭可邦。 疫情肆虐超過兩個月，尋日單日新增31,402宗確診，屬於過去一個禮拜第五日錄得少過50,000宗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尋日評估疫情時，首度形容疫情高峰已見頂，更加見有回落的趨勢，對疫情感到樂觀，但是呼籲市民切勿鬆懈。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認為，現時疫情高峰見頂，可能是受限於社交距離措施，又或者是未接種疫苗的高風險人士都已經受到感染有關。如果維持現有的防疫措施，疫情或者將會持續打橫發展。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亦都相信，有唔少快测阳性嘅病人未有情报，疫情系咪确实回落，仍然需要再观察多至少一个礼拜。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政府将会提供超过70,000个隔离单位或者床位，形容抗疫能力比第五波之前增加超过20倍。有不具名的公共卫生专家说，借鉴外国经验，疫情到了高峰就要开始松绑，指政府现在应该思考退场，完善防疫机制，本港是不是还需要不停建隔离设施。他举例，不停加设施，犹如带10条安全带，以为很安全，但是令到社会绑到动弹不得。明报报道。 成报报道，据了解，保安局最近特别成立专队，严厉跟进可能违反隔离令的工作，并且初见成效。专队由退休警务人员组成，会随同抗疫专车前往当事人寓所，持隔离令登门带走当事人。如果对方拒绝入住隔离设施，必须要有合理解释。人员会记录有关理由，如果对个案有怀疑，将会转介给相关部门执法。据悉，当局现已严格跟进核酸检测确诊者的隔离令，稍后再检指快速测试确诊者。成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有消息说，湾仔天水围和屯门等7间体育馆亦将建成长者暂托中心，预计可以额外提供一共过千张病床。其中湾仔港湾道体育馆和天水围体育馆的暂托中心预料日内投入服务，连同已经投入服务以及将于本月中下旬起分阶段启用的启德邮轮码头已知的暂托中心，合共可以提供超过2500张病床。文汇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港府前年十一月推出5000元恩恤現金津貼，鼓勵市民接受檢測，但係計劃申請資格其中一項需要喺公立醫院留醫治療新冠肺炎，而面對經濟困難。喺現時公立醫院爆滿嘅情況下，只有千幾宗嘅申請獲發放津貼。有勞工界代表批評相關做法違背政策理念，促請擴大保障範圍，但是社會福利處表明現時沒有計劃調整上述津貼的申請資格。《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新冠疫情累計死亡個案接近3000人，遺體堆積殮房。據了解，殯儀業昨日向當局表達，現時面對兩大樽頸位，除了醫管局和公眾殮房發出死亡文件需時太耐，大大拖慢了喪事的流程，而現時部分公立醫院的殮房是不允許業界為先人提供簡單的葬身以及瞻仰遺容等程序，未能夠配合家屬簡單處理後事的意願。業界說，疫情持續之下，近期每日已經有近100具遺體是沒有經由殯儀館出殯，直接運往火葬場，希望醫院殮房亦都可以特別通融配合，好讓家屬可以簡單追思，唔使喪事拖長嚟做。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社評說，伊利沙伯醫院改為新冠定點醫院，對於提升接收病人能力、集中醫療力量、救急扶危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沒有足夠的人手配套，病人仍然難以得到妥善治療。社評說，私家醫生積極遲緩不可或缺，特區當局應該全力動員，同時都要善用內地醫療團隊支援，醫護人手足夠才能夠打好這一場的硬仗。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话，在内地火速援建和本港动员各方资源之下，隔离设施数量大增，抗疫硬件能力显著提升。跟住落嚟系加强软件配套，更显重要。特区政府要做好统筹分流，确保高效合理使用隔离设施。另一方面，就是加快医护人员到位，包括安排好内地援港的医护，尽快申请落实，以利隔离设施高效合理运用。文汇报社评。 成報社論話，長者受病毒感染致命，與其話係天意，倒不如講係一場人禍，係政府冇視老人家為重點保護嘅目標，未有及時做好安老院舍嘅防疫工作，亦都冇主動向社區、獨居又或者係雙老家庭伸出援手，社署亦都未有動員機構主動跟進會員或者係服務對象。社論話，難怪有長者染疫在家身亡，而冇人發現。成報社論。 《星島日報》社論，南韓總統大選，保守派的政治素人尹錫月以不足1%險勝，但是就急不及待展現親美軟華的姿態。社論說，尹錫月面前擺滿了一堆經濟、民生、外交和安保難題，需要先內政後外交，而在中美角力之下，如果沒有辦法妥善處理兩韓和對華關係，最終可能步前總統李明博和朴槿惠的失敗之路。《星島日報》的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啦，较早前咧，沙田乡市会路去翻沙田政府合署方向，近住康文署总部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油塘嘅茶果岭道由于有渠务工程，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油塘道嘅慢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2-23 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200元， 如果你想了解多啲有关资助计划嘅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呢个资助计划嘅网页。 2022年3月11日，新增31,402宗个案，包括24,000多宗核酸检测确诊，约7,000宗快速测试情报。 当局观察近日数据，疫情似乎见顶，呼吁市民不要松懈。 林郑月娥指启用紧急警示系统做法合适。 俄乌外长会面结束，俄方重申乌克兰要非军事化。乌克兰强调不会投降。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倾到关于食环署等等嘅部门啦，同殡仪业界咧，寻日就开会，睇下可唔可以理顺一啲殡葬嘅程序。头先同啊殡仪业商会理事长郭海邦倾紧嘅，就倾到佢哋都提到一啲除咗话化火嗰啲嘅火化炉嘅时段之外啦，其他嗰啲流程都要理顺，包括一啲文件啊、行政上面嘅程序。继续同你倾下，电话旁边就有郭海邦，殡仪业商会理事长，早晨。 是早晨，主持。 早晨，郭海邦。剛才呢我都想再問返少少，你提過一點呢，就係話可唔可以喺啲醫院殮房，或者係即係做，即係幫啲遺體做一啲簡單嘅化妝同埋著衫，係咪類似有咁樣講過？係咪而家係唔俾㗎？過往又係點樣㗎個情況？ 不嬲過往呢，所有嘅公立醫院呢个殓房咧，其实系会有一个嘅，大多数咧会有一个嘅，好简单，即系细型少少嘅礼堂啦，就俾家属咧就可以为个先人咧就做一个简单嘅丧礼追思嘅。咁大家都明白，可能因为而家咁嘅疫情啦，佢就唔开放嗰啲地方，咁或者因为都医院人手或者物资都比较紧缺咧，佢用嗰啲地方我哋摆啲医疗用品啊，或者物资，我哋谅解嘅。咁但係呢佢擺咗呢，咁我哋會喺或者喺呢嗰個殮房啦、門口啦，就會為個先人呢就做一個簡單嘅出殯嘅追思禮啦，係啦。咁但係而家呢有某部分嘅公立醫院呢，咁有啲醫院呢佢係唔俾做嘅，佢直頭係我哋領取咗個遺體之後就隨即就你好快啲走啦，咁啊咁要快啲走啦。咁其實呢喺家屬嘅角度去睇呢，我哋咁樣為先人父母呢就佢都會覺得好難堪，咁因為喺最後一程啦，咁都想話先人留翻一個喺心目中留翻一個美好回憶，咁都做唔到，咁其實家屬嚟講咧都好哀傷嘅，咁我哋都好難做喎。點解咧？因為本來話有時話啲醫院去到可以話做，即係話可以係俾我哋去咁樣為個先人服務，但可能實際上我哋去到咧，突然間佢話唔得嘅喎。系啦，咁我哋都 突然间话唔得， 冇噶啦。其实咧，政府我头先都讲过啦，其实佢啲政府嗰啲部门咧衔接得系非常之唔畅通嘅，上有政策就下有对策嘅，上边话可以，但系下底分分钟话到突然间话唔可以得嘅，你到落去唔何噶，嗰刹那系咪先？系咪你揾边个求助都冇用啊？佢话唔得，咁啊真系唔得噶啦，系咪？我哋都系去做嘢嘅啫，咁所以咧，我哋就好无助咯。咁啊，同埋。喺家屬嘅角度真係好哀傷嘅，咁佢依個位置如果係阻塞咗嘅話，其實令到成個喪事都係又會延遲啊，又或者會滯留噶。好簡單，好似有啲家屬或者出席咗依啲咁嘅場合，我見過原來係咁嘅情況嘅。咁或者我哋業界喂，咁我啲會直接會同翻家屬講翻，喂喺醫院咧會咁樣做喪事咧，係會影響到嘅喎，或者會係你哋個感覺唔係咁良好啦。咁可能家屬就係醫院就咁嘅情況，我都係或者去選擇翻話去殯儀館啊，去做儀式。咁其實殯儀館可能做租殯儀館咧，而家可能分分鐘已經去到好後噶啦。大家都明白咧，全香港夾埋唔係好多間殯儀館。 等幾耐咧？而家通常要去到好後，即係要排幾耐？ 大多數都分分鐘要去到四月中啊，或者四月中左右到噶啦。因為其實全香港夾埋嘅禮。21个地方嘅啫嘛， 你唔好意思，窒咗一窒添啊！郭海邦，全香港夹埋而家几多啊？系 夹埋嘅礼堂，即系房口啊，夹埋总共个数目系121个啫嘛，系啦。咁你有数你计，咁你121个，你每日死200个，咁其实变咗佢真系要选择殡仪馆嘅话，个个要选择殡仪馆，其实个个就会 delay 啦。delay 嘅情况就会变咗衍生到。佢積壓嘅遺體喺公眾殮房或者公立醫院殮房嘅遺體就 不斷咁樣增加，係消化唔到嘅。 OK， 另外我都想問下郭海邦，因為有啲報道都引述到啊，有冇聽過就想問下，即係業界話咧雖然咧而家即係啲殯儀館都接受喺一個叫靈寢室咧展示一啲染疫嘅遺體，但係就會向家屬咧收翻2万至5万元一啲消毒費用，有冇聽過類似呢啲說法？ 有嗰、那個附加費啊嘛，我哋講即係統稱叫附加費啦。咁其實就每間殯儀館做法都唔同嘅，因為大多數嘅殯儀館咧都係私營嘅，係啦。咁佢有個咁嘅額外嘅收取個費用咧，佢就係嘅解釋，就是、因為要每個員工啊做完之後要清潔啦，或者要著上合適嘅保護衣物啦，又要俾一個嘅適當地方佢，咁啊先可以提供呢個服務俾先人。好啦，完曬事之後要找翻一個合資格嘅消毒公司，就成個地方去消潔、去消毒啊清潔，所以佢會收翻一個咁嘅價錢嘅附加費嘅、我哋明白。咁所以但係費用咧就有參差啦，有啲會高啲，有啲會貴啲，咁亦都有啲就唔收嘅。 就講到幾萬蚊咧，係咪一個即係、就是、一般嘅做法咧？聽到而家行內。即係有啲高，有啲低。 有啲高啦，有啲可能收10000，佢視乎係每一間嘅地方啦，係啦，有啲會貴啲，有啲會平啲。嗱、其實話貴與唔貴咧，就見仁見智嘅啫。因為而家都係一個非常時期，咁佢可能嗰個殯儀館要 set 一個嘅清潔消毒嘅指標，可能會高好多。咁所以咪個消費咪貴，嗰、個費用咪貴啲咯。 Okay. 我唔係話你可能要平啲嘅，可能係個指標冇咁高嘅，我好簡單，或者揾翻啲員工，或者去做翻啲好簡單嘅消毒嘅，咁咪會係個成本咪低啲咯。佢真係要揾啲好合資格嘅，真係有認受性嘅去做，令到市民安心嘅，所以佢可能收費係貴啲。我哋依個我哋都明白嘅。 嗯，頭先你亦都提到一啲，譬如辦死亡證啊嗰啲嘅行政問題啦。整體嚟講，仲有啲咩空間可以提升咧？可能係咪都涉及一啲人手？而家有啲人係確診，所以處理方面都係慢咗咧。 基本上一定係人手啦，或者佢哋調配唔到啦。基本上譬如當喺一個公立醫院出嘅死亡文件啊，其實以往咧就係2至3日或者4日到就會出到噶啦。而家咧分分鐘係耐到4至5日，甚至有啲係7至8日都有嘅。咁佢個日佢越遲出文件俾我哋去業界去辦喪，即係俾主家做喪事啦。咁就越遲個火化期咪越後咯，係咪？好啦，再加住啦，加上就係嗰個衛生署，譬如喺公眾殮房出嘅法官文件啦。咁但係嚟講咧，而家咧。都我哋啲業界都收到好多聲音咧，分分鐘都要超過10日咧，先至有文件嘅。 嗯， 咁啊， 正常咧，正常幾耐噶？ 正常其實就係2至3日就已經佢可以辦咗嗰個初步嘅手續咧，第4日到最快就應該會出到文件噶啦。 嗯 ，OK。好，唔該曬郭海邦，同我哋講到即係而家喺可能人手受到影響啦，殯儀業咁啊，頭先講到一啲行政程序涉及到一啲政府部門嘅，都係慢咗，令到整體譬如要出殯啊等等嗰啲嘅一系列嘅程序咧，都會有受到延誤嘅情況嘅。咁會唔會你自己都有聽過一啲相關嘅情況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劉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係你好啊，早晨啊， 早晨，請講。 我想問一問咧，我媽媽。90多岁啦，喺老人院系旧年12月先入去嘅。佢入去之前呢已经打咗2针噶啦。咁但系因为而家佢嗰个老人院咧，个疫情咧都有院又有问题，啲料理员都有问题。咁变咗咧，你哋政府话3月18号咧就会有同事落去打针，同啲院又打第一针。咁我想问咧，我妈妈可唔可以打埋第三针咧？ 即系你又想希望可以打得埋啦，即系亦都唔知呢个包 唔 包 啦。如果唔系咧，佢要出去出边佢嘅私家医院打喺楼下嗰啲诊所打咧，又要去排队，排到队啦，咁然之后先可以同佢落去打。佢系卧床嘅，咁变咗我哋应该点做咧？我问呢个院舍嘅负责人，佢一啲都唔知道，一啲都唔清楚要点样做。因为他收不到任何消息，他收的消息和我们收的消息是完全一样，是从媒体收回来的。 明白。妈妈这个的情况，他打两针，第二针是几时打的？是不是都隔够时间？ 他是九月尾已经打完第二针，跟着他是很不好彩入了医院，11月入了医院。就是因为他其他问题而入医院的，完全和这个 呢件新冠嘅問題完全冇關 的。Okay. 不過之前有啲報道都講嘅，即外展隊係咪話即係拒絕到嗰啲爆發疫情嘅院舍嗰度打針咧？後嚟衛生署都澄清咗係冇相關嘅決定嘅咁。 因為佢曾經講過俾我聽，之前我想安排佢打咧就係唔得嘅，因為一定要到180日啊嘛。 嗯。 第三針，咁後期而家開始放寬啦，就話你哋可以超過3個月或者4個月，你都可以打第三針啦。咁我同佢想同佢打，但係咧就因為佢而家卧床嘅話咧，我落去排隊嗰啲得一個私家醫生，診所可以打，咁係每日都排長龍嘅，咁你點可能叫一個卧床嘅病人落去排队打针咧？ 明，所以就话希望院舍可以安排到啦。呢个头先你就讲到， 我就希望嗱，因为你哋话3月18日之前全部院舍所有人一定要打啊嘛。 佢系讲紧打首针嘅，不过之前特首 打一针打系我即打第一针同打第三针有分别咩？ 即系希望可以安排 都系打科兴啫嘛。 系 咪完全冇分别嘅？应该点解佢哋唔知咧？ OK， 好啊，唔该晒阿刘女士嗰个讲法，都讲翻阿特首之前所讲啦，佢就话争取喺3月18日之前为全港1000多间嘅院舍嘅院友咧系接种受剂嘅疫苗。不过阿刘女士就话，如果佢个屋企人系讲紧打第三针嘅，系咪都可以系包埋咧？即系如果话18日嚟打针，系咪可以帮佢嘅屋企人系打埋咧？因为尤其是佢系卧床嘅，根本系唔可以去一啲疫苗中心嗰个打针嘅，都要靠院舍上门嗰只打针嘅。咁佢嘅睇法就系咁。另外咧，我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咧，都系同院舍有关嘅。咁啊，早前其实特首亦都提到话会为部分嘅院舍提供一个叫做闭环管理嘅。咁啊，原因就系话希望避免啲员工翻屋企啦，或者在社区受感染之后又会将一些病毒带到去老人院，就是希望在一些没有感染的院舍优先做先的这个闭环管理。电话旁边就有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早晨。 早晨，施乐文。 早晨，陈志玉，可不可以讲一下怎么看早前这个讲法呢？希望可以闭环管理在部分的院舍那里。 OK， 或者如果不介意，我想都回应一下头先嗰位刘女士嘅一啲问题，系啦。咁其实喺政府已经安排咗一啲外展嘅医疗人员咧，就将会喺18日之前，所有嘅安老院舍都会即系安排嗰个疫苗嘅接种嘅。咁似想去做嗰个疫苗嘅接种咧，就唔单止系打第一针嘅，即系如果系有一啲长者佢系需要打第二针或者系第三针嘅话咧。就醫療嘅人員都要同時進行呢個疫苗嘅接種嘅，咁所以呢個係可以放心，即係今次嗰個安排上面咧，就會係比較全面性嘅，只要係老人家家人願意即係處理呢個疫苗接種都可以做得到嘅。 但係咪所有院舍都清晰嘅？即係因為之前我講翻，我見到好似淨係話第一針係希望爭取即係18日之前去曬咁多間院舍嗰度打嘅， 係 第二、第三針嗰個信息係咪都大家院舍嗰度清楚嘅？ 第二針、第三針嘅話咧，當然喺嗰、那個最近嗰個指引上邊嚟講咧，係冇好清晰咁樣講咗呢個安排嘅。咁但係我哋同政府相關部門同埋醫療團隊嗰個溝通咧，其實都應該係咁樣做法嘅。因為始終即係而家對安老院嘅長者個疫苗接種，其實都係非常之緊急嘅。咁所以喺個處理上邊咧，唔會淨係即係打第一針。如果係有老人家需要第二針、第三針，都應該係馬上去處理嘅。 據你了解，而家嗰啲醫療團隊有冇咁多人手？因為你處理第一針就淨係第一針嗰批啦，咁再加埋已經打針嗰啲都打埋第二、第三針，其實可能涉及嘅人啊時間係更加多噶嘛。有冇了解過其實係咪夠嘅呢個？ 而家已經有10多隊嘅醫療機構咧，就馬不停蹄咁樣去安老院舍去打針。咁安老院舍其實都會做一啲準備嘅，即係譬如佢哋約咗個時間之後咧，都會即係準備翻究竟院舍入邊幾多老人家需要接種第一針，幾多需要接種第二針同埋第三針嘅。咁所以院舍方面咧，就應該要即係做好個準備，然之後等啲醫療團隊上到去之後咧，可以馬上去處理啦。 而家係咪啲院舍基本上，因為3月18日都距離而家都係仲有一個禮拜度啦，係咪基本上都約曬噶啦？所有院舍都 應該約曬噶啦，因為而家嗰個安排上邊咧，就基本上係每一 間院舍都指定了一些醫療的機構去處理的，咁所以呢個是一個很清晰的目標和時間的要求，是必須完成的工作。 嗯，即係冇再出現那些爆疫院舍、啲外展隊或者啲醫療團體唔肯上嗰啲情況㗎啦嘛，係嘛？ 呢個已經釐清了嘅，喺之前是有出現過咁樣的情況嘅，咁但是透過同政府部門的溝通之後咧，其實呢個是必須做的，而即係唔可以。有選擇去處理了。 嗯，好啦，咁講翻閉環管理嗰個啦，特首話部分院舍希望可以提供到這個閉環管理啦，為啲照顧員有一啲專用嘅酒店同專車啦。你哋點睇呢個做法，或者具體實行上面有冇啲乜嘢困難喺度 咧？閉環嘅管理本身係內地一啲安老嗰、那個防疫嘅政策嚟嘅，即係佢哋當某啲城市出現一個疫情咧，就會重點去保護一啲安老院舍嘅，所以佢哋採取嘅閉環管理嘅措施咧，就相對有一啲客觀嘅條件可以配合得到。譬如嗰間院舍佢哋本身都有一啲員工宿舍嘅，即係當嗰個疫情喺社區爆發嗰陣時咧，其實啲員工會住喺個宿舍入邊，就唔會再即係。接觸個社區嘅，另外一個安排亦都係同時停止接收一啲新入住院舍嘅一啲長者，咁喺咁嘅安排底下咧，先至可以即係確保做到呢個閉環管理啦。而香港咧就其實直至到而家為止咧，剩單未染疫嘅安老院舍，要唔好係一成左右，都八十間左右。但是在而家嗰個情況底下咧，如果可以採取到一啲措施去保護呢啲未染疫嘅院舍嘅長者嘅話咧，我自己都覺得應該要盡力去做嘅。雖然我哋喺執行起上嚟都會有啲困難嘅，因為而家嗰個措施咧都係喺社區入邊咧租一啲酒店俾院舍嘅職員咧，就有啲專車接送咧去酒店去住宿。但是亦都喺呢段時間入面咧，職員係唔可以翻屋企，亦都唔可以即係隨便離開酒店去社區嘅。咁所以對於職員嚟講，都有一啲限制喺度。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未必間間院舍嘅職員咧都完全可以配合。 所以我就想知道究竟而家有以你所知行內有幾多人係願意參與呢一個嘅閉環管理啦？我見係咪有四五間院舍涉及有幾多照顧員？ 如果一间院舍平均我哋当佢有三十个照顾员都好啦，咁其实而家都系喺度处理紧了解几多间院舍愿意参加。当然有一啲院舍佢有条件可以参加嘅，就话譬如佢个闭环管理系喺嗰间院舍嘅某一啲楼层，嗰、那个楼层所有嘅护理人员咧都需要系一齐去参加。先至有嗰個效果嘅，就唔可以話即係一齊做嘢嘅護理人員有啲參加，有啲唔參加，咁就達唔到嗰個閉環管理嘅一個效果咯。 咁所以而家參加咗嗰啲係咪即係譬如全層都肯參加，定係都係一部分參加，一部分唔參加嘅？ 而家嚟講咧，我哋都未知道最終社會處嗰個決定會係點樣做法啦，係啦。咁但係如果由呢個風險管理嘅角度去睇嘅話咧，其實就應該係全部嘅護理人員參加先達到呢個效果啦。 明白嗱，陳志玉，我轉頭翻嚟再揾你傾多陣，有關於呢、這個安老院閉環管理嘅情況，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昼九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闭幕会由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主持，会上表决合共十项决议草案、决定草案和办法草案，其中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以2752票赞成、3票反对、3票弃权获得通过。香港特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就在2751票赞成、 三票反对，三票弃权，一人未禁表决器下获通过。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在闭幕会后召开记者会。政府今日起会在启德车站广场、露天广场、长沙环游乐场、全景围体育馆、粉岭联和墟游乐场、天水围天柏路公园和屯门蝴蝶湾社区中心增设流动采样站。政府话鼓励市民善用各区社区检测中心和流动采样站等进行检测，以达至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尽可能及早切断社区传播链的目标。政府话，除了继续为需要接受强制检测人士提供服务之外，仍然会维持社区检测中心或流动采样站，为愿检尽检人士提供免费检测服务，减低病毒在社区传播机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结束在土耳其的会晤，是上个月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以来两国至今的最高级别会晤。会后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是基于安全受到直接威胁，要求乌克兰中立非军事化。拉夫罗夫说，俄罗斯不会再想依赖西方，俄方已经向乌克兰开出提案，希望有答复。又指总统普京不会拒绝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具体问题。库列巴说，会晤没有进展，俄军似乎会继续进攻令乌克兰投降，但是俄罗斯不会成功，乌克兰不会投降。另外，俄罗斯传媒引述国防部表示，会在今日宣布停火，开放人道主义走廊，以便从基辅、苏梅、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和切尔尼戈夫五个城市撤离乌克兰民众，前往俄罗斯或者乌克兰其他城市。北韩领袖金正恩近日视察西海卫星发射场。朝中社报道，金正恩视察发射场多处的设施，他提出卫星发射场的改建目标，并展示发射试验的具体方向和途径。韩联社报道，西海卫星发射场位于平安北道铁山郡东昌里，具备用于发射远程火箭的发射台和搬运轨道等设备，可以随时用来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39点，跌647点，成交金额1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5点，跌6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06点，跌26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0元，跌15元；美团133.2元，跌11.2元；阿里巴巴90.85元，跌了5.25元；友邦保险74.4元，跌5.5元；恒生中国企业71.02元，跌2.52元；港交所328元，跌10元；京东集团206.2元，跌31元。快手68.75元，跌5.15元；李宁57.65元，跌3.15元；盈富基金20.52元，跌了5.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6.26，瑞士法郎0.931，加元是1.278，人民币6.324，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6。日经平均指数报25129点，跌561点。 港金报18,59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3.97美元，卖出1,994.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交通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因为头先管道里面有坏车阻路，咁所以一带咧仲系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将军澳嘅宝康路因为有道路工程，由上昼嘅9点即係开始咗㗎啦，至到下昼嘅6点，宝康路北行去宝林北路方向，近住宝康公园嘅慢线係需要封闭。另外沙田嘅博泉街就有渠务工程，博泉街近住水泉澳食水配水库一段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蝴蝶村，以及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市面上都见到不少这些快速测试剂，中大生物医学学院兼任副教授招贤图。 大部分市面上买到的质素都是 OK 的，但任何一种快速测试都很难在一个病毒量较低的时候，或者可能刚刚中招的时候，告诉你真正的阴性结果。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2022年3月11日，新增31,402宗个案，包括24,000多宗核酸检测确诊，约7,000宗快速测试情报。 当局观察近日数据，疫情似乎见顶，呼吁市民不要松懈。 林郑月娥指启用紧急警示系统做法合适。 俄乌外长会面结束，俄方重申乌克兰要非军事化，乌克兰强调不会投降。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安老院的情况，特首都讲到话啦，会为部分的院舍提供一个闭环管理，为一些的照顾员安排提供一些专用的酒店和专车。如果是一些未发生任何感染的院舍，会先推行这个的闭环管理。继续跟电话旁边的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倾。早晨。 早晨，萧乐文。 陈志玉，我就想问，现在即你就觉得如果个院舍是全间或起码全层是做一个叫做全部的职员闭环，就是个效果更加好啦。咁你觉得如果的确有啲人是未必愿意，或者因为家庭嘅因素未必做到嘅，咁可以点样处理呢？或者最终系咪呢一个政策可能都系得好少嘅院舍可以行到呢一样招数，定系调转？如果系院舍照去做嘅，就变咗一啲嘅照顾员可能有一啲就唔肯去接受一个闭环嘅时候，可能就会辞职噶咯，引起一啲人手短缺嘅问题。你预计会唔会有啲类似咁嘅情况发生咧？ 其实安排个人手方面咧，机构都可以做一啲调拨嘅，即系我头先所讲嘅，有啲院舍其实有条件做到，佢未必系成间院都做到，可能某一啲楼层可以做到呢個閉環嘅管理，將一啲即係冇染疫嘅老人家集中即係喺嗰啲樓層照顧啦。咁而職員方面咧，佢可能都有即係唔同嘅職員噶嘛，要調撥一啲可以參加到呢個閉環管理嘅職員喺嗰個樓層工作咯。咁呢個人手嘅調撥咧，可以即係靈活作出安排。 第二個有可能做到的就是一些院舍的規模比較小的，即可能有些院舍它都是照顧三四十個長者這樣，它的職員人數不會太多，如果那些院舍其實大家職員都願意一起在這段時間裡面去做這個閉環的管理，保護院舍裡面的長者的話，那這類型的院舍其實都適合去參加這個安排。 嗯，这个措施之外呢，早前也提到照顾员的短缺的问题，现在有没有说早前放宽了这个补充劳工计划，还有政府说在内地或本地都找一些照顾员帮手那里，现在在人手舒缓那里帮到多少？ 现在在安老院舍其实都可以透过补充劳工计划去输入一些内地的护理员过来香港帮手了。咁而家業界我知道佢哋已經係陸陸續續提交咗一啲申請表格去勞工處嗰邊去審批，咁完咗審批之後呢，其實都涉及需要即係安排嗰啲內地嘅護理人員過嚟香港嘅一啲入境嘅手續，咁呢個都需要入境處啦，同埋內地相關嘅一啲出入境部門係做一啲配合啦，因為今次呢個情況呢，其實對安老院舍都係非常之危急嘅一個情況，需要一啲人員入去支援啦。咁所以喺處理呢一方面嘅手續方面呢，都希望政府相關嘅部門可以特事特辦去處理，先至可以趕得切。因為以往嚟講咧，申請輸入勞工其實要做嘅程序係相當複雜嘅，即係涉及嘅一啲文件啊，都係需要一定嘅時間先至可以做得到。咁所以呢一方面，我哋都同相關部門提出，希望用一個特事特辦嘅方式去處理。 早前話即係希望喺內地招聘一啲照顧員啦，公布咗之後咧，我見到局長啊，羅志光局長都話有大概3000名嘅本地人士都話有興趣加入呢個臨時工作嘅咁樣。有冇聽到相關嘅消息咧？呢啲本地嘅人士係咪可以更加快投入服務咧？ 的而且確喺而家香港嘅經濟環境底下啦，本地其實都有好多人係需要做嘢噶嘛，即係譬如有一啲行業佢係裁員，或者係有一啲人根本上呢段時間都翻唔到工嘅。咁政府我知道社會福利處其實佢哋有一啲社區嘅暫托中心啦，都是招聘緊一些本地的勞工的，咁同樣嚟講咧，都是月薪去到30000多元啦。咁喺安排上邊咧，都會先提供一些短期的培訓俾呢啲即係啱啱入行做長者照顧的一些人士啦。咁完咗個培訓就即刻可以翻工噶啦。咁所以喺本地嘅勞工市場咧，其實喺而家呢一段時間都有好多唔同嘅設施，或者係安老院舍咧，就都會係做呢方面嘅招聘嘅工作嘅。 另外我見有啲報道都話，因為就會向政府話上個月起，其實向嗰啲院舍員工啊、保安員啊、清潔工咧，有每個月2000元嘅特別津貼嘅，為期5個月嘅。咁啊，啲工會就話收到投訴，話院舍員工咧要一個月內咧工作至少14日先至合資格攞到個津貼。不過有啲員工喺呢段時間就染咗疫啦，咁所以或者成為密切接觸者咧要隔離啦，咁就未必攞到呢一個津貼嘅。及後就話社署就已經係向院舍發信咧，就話修改咗呢一個嘅條件。你哋有冇聽到類似嘅情況啦？修改完之後就話，就算佢哋係染疫或者需要隔離，都當係上班日去計。係咪收到最新呢個情況？ 社會處其實昨日已經係出咗份文件啦，就做一啲更新嘅安排啦。咁如果喺安老院舍入面啦，如果係有一啲職員係確診或者係受到一個強制檢疫或者隔離令嘅一啲安排嘅話咧，而翻唔到工，咁呢啲同事咧其實都可以即係計算佢嘅工作日嘅。甚至有一啲職員可能喺呢段時間係機構安排佢在家工作咧，咁其實都可以計算嘅。咁所以呢一個指引都係昨日先至發出。 使唔使佢哋證明嘅咧？即係話自己係染疫啊，或者定係因公染疫，定喺社區染疫，有冇咁樣分嘅？ 這個我諗冇區別嘅啦，無論喺因公或者社區染疫，只要佢係一個確診嘅個案啦，咁其實都可以計算即係佢嗰個工作日啦。 嗯 ，OK， 好啊，唔该晒陈志玉，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陈志玉就系安老服务协会主席嚟嘅，社署都有个回复嘅，就话院舍如果个别员工因为疫情影响，例如系确诊咗2019冠状病毒病啦，要受强制检疫啊、隔离令等等而未能够翻到院舍执勤或者系提供服务，或者被安排在家工作咧，上述期间亦会被计算为工作日嘅。咁有关员工嘅工作日咧系唔少过14日咧，就会系符合资格攞到呢个特别津贴嘅咁样。这个就是社署的回复来的。又听下大家的电话，有高女士打上来，早晨。 早晨啊，主持啊。 是，请 讲。我就想讲讲发言屋那里。咁嗱，依家我自己就有两间啦。咁因为听到政府话这个4月20号先至开，咁我那间旧的，咁又梗系谂住装修下啦。咁因为我哋发型嗰啲用电量都好大㗎嘛，同埋嗰个线又旧咗安全起见。咁我觉得呢，政府你做到话禁我哋都我哋行业都配合㗎啦。咁系咪即系以后嗰个信息呢就发放得好啲。但系我知道开返都好开心嘅。好开心嘅，我自己虽然嗰间开唔到，但系同行咧，大家同业都开得到，咁啊应该就系系一个好嘅事嘅。希望咧政府嗱，你依家中央派咗咁多人力物力资源我哋，咁希望能够善用中央俾我哋嘅资源咯，尤其是系医疗资源啦，系咪先？咁希望嗰个社会能够稳定翻，疫情控制得到，唔使学似依家咁严峻。直头系凶猛啊，系咪先？咁能够做得到呢一样嘢咧，我觉得政府都系好嘅。虽然话人无完人啦，足无足金无足金啦，系咪？虽然有啲甩甩流流，但系我哋都系要全力支持啦，系咪先？为咗自己，为咗行业，为咗成个社会，都系应该做到政府要求嘅。 OK， 好啊，唔该晒高女士讲自己系开发型屋嘅，不过佢就原本是预啦，四月先至系开翻，所以其中一间发型屋咧就去装修咁嘅情况嘅咁。仲有何女士嘅早晨， 早晨你好啊， 系请讲。 因为我而家系喺青衣方舱度入住紧噶， 嗯哼，住咗几多日啊？ 今日第五日。 嗯，成个情况系点咧？有冇啲经验啊？ 因为我反映咗一啲问题，就话咧卫生设备好差咯。 点样差法啊？喺边度嘅卫生设备啊？ 厕所啊？ 嗯哼，形容下系点样系？ 形容下是好污糟咯，仲有一边嘅厕所，因为代修理咗咧，已经闩咗啦。咁我哋要去另外一边嘅 A 二区嗰度咧，变咗个人流会好多，好污糟咯。 嗯嗯，污糟成点咧？佢唔系有定时都有清洁啊、消毒嗰啲咩？ 其实佢有签名噶，但系我觉得就都系一样，冇乜改进咯。 嗯嗯，即系主要系厕所嘅卫生问题系嘛？ 仲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哋其实入到嚟咧，如果需要物资咧，我由入嚟嗰日，由 WhatsApp 又打电话问啲基本物资，就系譬如嗰啲抗原测试器啊、探热针，同埋我哋要填报啲资料嗰啲文件咧，我俾咗几日咧都冇人俾我哋咯。咁呢啲系最主要，我用呢啲物资咧去做翻我自己嘅检疫啱唔有冇问题咁啊 ？check 个抗原测试盒嗰度，我而家到而家都未收到咯。 即系所以你一包都冇啊？嗰啲快速测试嗰啲 一包都冇噶，因为同埋可以我哋俾个二维码，我哋要扫描每一日咧填嘅健康申报表咧去上报去卫生署，但系都冇俾过我。我今日都第五日咯。 嗯，你联络嗰啲人系冇复过你，定系有复过你？不过最终啲物资冇嚟到定点？ 就系话我会跟进的，请你耐心等候，我已经等了几日了。 嗯 ，OK， 好啊，唔该晒何女士，都是讲到自己住喺青衣呢个社区隔离设施的情况、卫生问题啦，同埋一啲物资，包括佢话一啲快速测试啊、探热针啊嗰啲未收到啊，佢话亦都联络过相关嘅人士啦，不过就仍然系未收到有个咁嘅情况嘅。何女士嘅睇法。另外喺疫情之下啦，一啲确诊嘅阳性个案咧系增加啦，咁亦都呢段时间大家睇到喺医院嘅硬件或者一啲社区隔离设施嘅硬件咧，好一段时间都未必足够系应付到。 到，所以有啲嘅市民咧都要家居隔離嘅。咁亦都見到有一啲嘅長者喺呢段情況呢段時間咧係或者各類人士咧喺個情緒上面咧都可能受影響，因為要隔離期間可能冇得翻工啦，亦都係唔能夠係出外啊，面對好多唔同嘅生活嘅問題嘅。咁又請你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有香港紅十字會行政總裁秘書長蘇婉霞，早晨。 早晨，小生。 早晨，苏婉霞，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哋系咪组织都会收到一啲染疫嘅市民嘅反应，或者佢哋系咪有啲嘅情绪嘅唔同嘅意见都有同你哋系反映嘅？ 有啊，其实我哋喺第五波疫情发生嘅时候咧，就开始会谂下社会有啲咩需要啦，咁我哋就开咗个综合服务嘅热线嘅，咁都多谢汇丰银行即刻捐咗1400万俾我哋做抗疫，包括温一条热线啦，咁我哋做呢个热线有四种服务，其中一个咧就系心理支援啦，咁惊即系大家都喺咁嘅疫情之下咧，好多时候唔知点样去处理啊，咁但系我发觉心理支援应该可以讲下啲个案啦。咁發覺原來係另外一啲資訊嘅缺乏都好嚴重嘅。咁啲市民打嚟嘅時候，因為可能有啲人老人家啦，或者係唔係上網咁叻啦，佢唔好知道而家疫情發展成點，同埋新嘅措施係點樣，係第七日啊定第十四日啊，快速測試都可以去決定係確診，呢啲完全資訊都好頻繁啦。咁我哋都提供好多呢啲資訊俾佢哋啦。咁第三種咧就係、是真係有啲完全冇支援嘅家庭。譬如佢係真係獨居老人，或者係單親家庭，啲小朋友都中曬啦，根本係出唔到街買嘢，但係又冇親戚朋友肯支援，或者屋企即係香港冇乜親人，咁呢啲全部係缺乏支援嗰啲嘅朋友咧，我哋就會送物資俾佢啦咁樣。咁第四種服務咧就係發覺原來有啲嘅嘢我哋未必幫到，但係好多社會其他 NGO 啊、其他機構得嘅咧，我就話我哋就 refer 俾佢嗱，你可以打去邊度？可以叫接送確診者嘅的士，你可以邊一度去睇咁。咁變咗呢四樣嘢咧，就因打電話嚟嘅朋友而定啦，去幫佢哋手啦咁。咁我哋21号就即係上個月啦，21号就開始咗呢個熱線，咁都好多嘅同事義工係堅持七日都開嘅，星期一至星期日。朝早10点至夜晚10点，咁就呢段时间都接咗超过4500个来电啦，咁样。咁最初嗰时就好啲嘅，因为可能我哋宣传啱啱开始咧，我哋好啲意思就系我哋可以接得快啲啲 call， 同埋有人打嚟话，终于都有电话打得通啦。咁同埋真系有啲完全冇支援嘅家庭咧，我哋可以隔日就送到物资俾佢。咁但系而家因为可能佢需要越嚟越多啦，好多人都留喺屋企去检疫啦。咁个电话多人知咧，其实都好抱歉。打電話都有啲困難，曾經中間係有個電話系統嘅問題咧，斷斷地線。咁即係我都同市民講，唔好意思，你等耐咗，同埋有陣時可能真係要唔通啊。咁我哋盡力會真係會去200%嘅努力，我哋繼續會做好少少咯嚇咁樣。 頭先講到你哋熱線有四個嘅叫做用途啦，其中一個咧就係一啲心理上面嘅支援，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你哋接觸嘅市民入邊主要係心理上面或者情緒上面有一啲乜嘢嘅影響啦，或者你哋有啲乜嘢建議俾呢班市民咧？ 我不如講一個個案啦，其實有一次有一個婆婆打嚟嘅，咁佢咧同佢先生即係伯伯啦，兩個都係長者嚟嘅，就喺屋企。佢打到嚟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好嬲喎。咁因為佢伯伯咧就係失即係佢先生失禁啦，同埋嗰日跌親就流血。咁佢屋企得翻一支快測劑，咁婆婆其實都好叻嘅，識得幫佢先生去 check 啦。咁係陽性嘅，咁佢就打嚟之後咧，一開口打電話就嚟話：我好嬲啊！我想殺咗伯伯。跟住自己死咗佢算啦，唔好累人啦咁。咁我嘅同事一聽到之後，知道呢個個案係比較即係真係要好細心去跟進。咁同佢傾咗一輪之後咧，其實前後咧我哋係有五次電話去打去 make sure 佢係一路係 calm down 咗，同埋佢個困難係啲乜咧，逐步同佢解決，就變咗佢唔使好似所有啲嘢攞埋一堆咁就其實總之冇解決方法㗎咁。咁所以呢啲個案其實我哋都要去小心同佢傾啦，咁就傾咗好多次。咁後屘我發覺其中幫佢解決一個問題就係佢屋企真係冇物資。咁頭先講快速測試劑得翻一支嘛，咁呢只個案咧我哋就會加快送嘢過去咯。雖然我哋物流都係負擔好大，而家其實要搞到3至5日。 或者再長少少先送到。但呢啲咁緊急嘅個案咧，我哋會插隊會送咗過去先咁樣咯。 嗯，呢啲就係可能佢哋嘅心理支援，其實有一個物資嘅提供就可以解決到啦。有冇其他一啲嘅問題，你哋都喺一啲市民打嚟嘅電話嗰度睇到，或者有啲乜嘢嘅症狀，一啲即係染咗疫嘅市民或者隔離中嘅市民有啲要留意嘅咧，你哋都可以提醒下佢哋。 嗯，不如我哋都讲翻头先讲长者同埋长期病患者，如果系确诊嘅时候咧，我觉得有三个要注意嘅地方，都想喺度简单提大家嘅咁样。通常长者同埋长期病患者咧，佢平时已经好少接触呢个世界噶啦，佢平时好容易有孤单同埋寂寞嘅感觉嘅。如果确诊之后咧，呢个嘅情况嘅忧虑系更加加重好多嘅。咁所以我哋第一个好容易做，大家都做到，同佢保持联络。要成日傾電話，即係你可以朋友輪住打，或者阿姨媽姑姐輪住打電話，佢 keep 住有人同佢傾電話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有人陪伴關心嗰個感覺應該重咗好多。但係留意傾電話嘅時候咧，唔好否定佢嘅情緒，唔好話你唔使擔心啦，冇事㗎，都好快好翻。咁呢啲無謂講啦嚇，應該聽佢講多啲，同埋去回應佢啊，係我知你好擔心，佢覺得你認同緊佢感覺咧係非常重要嘅。咁第一就多啲保持聯絡。第二咧就是、提供資訊，因為頭先講咧長者未必咁叻，又睇上網啊好多資訊，佢淨係聽下收音機睇下電視，咁一冇資訊咧，佢令到你好驚嘅，同埋唔知道下一步係點，咁所以同佢講啊，其實咧就可以點樣樣，你而家測咗之後咧，打咗兩針啦嘛，咁第六、第七日再測咗係一條線就 OK， 咁同佢講多啲咧，佢知道下一步係點咧，其實佢會安心少少嘅。咁但係如果係長期病患者嗰啲嘅長者咧，就問一問佢有冇藥啊？頭先個個案咧，佢先生睇開精神科嘅，有冇打翻精神科度問下點啊？咁提佢平時應該要打翻電話去問一啲社康護士嗰啲咧，唔好因為驚咧而唔做呢啲嘢，咁就令佢有資訊啦，同埋去處理翻自己日常要食藥嗰個安排咯。咁第三個咧都容易做嘅，就叫佢做翻平時中意做嘅嘢，唔好突然間好似乜嘢都冇曬興趣咁。中意煲劇嘅睇翻劇，中意聽粵曲嘅就聽粵曲。咁平時耍開太極嘅，而家唔落得公園喺屋企耍下咯。咁即係保持呢三樣嘢咧，容易啲過嗰七日或者十四日咯。 嗯，我想知道你哋收到嘅電話入邊係咪都多係長者或者長期病患者？有冇啲係家長呢一類嘅角色嘅身份？ 有啊有啊，其實咧就我收過一次，我有一日星期日都特登聽下電話，睇下個情況係點咧。有一個家長咧就係、是、一個單親媽咪嚟嘅，咁佢自己本身有兩個女，都係啲十歲八歲個女咯。佢打嚟嘅時候同我視像咧，其實佢影住佢瞓喺鋪床度都好攰個樣，咁就應該係病發又喉嚨痛嗰段時間啦。咁佢香港冇乜親人。咁我就話你識唔識上網啊？佢又唔識啦咁樣。咁於是呢啲個案，因為佢兩個小朋友三個人都中曬，冇人支援啦。咁我哋真係要加，即係我哋叫加單啦，快少少送物資俾佢咯。 呢段時間其實喺疫情都好多唔同嘅資訊啦，先都講過。有冇一啲市民係因為太多資訊反而影響咗個情緒？呢啲情況又點處理呢？又？ 其實咧，佢哋係有啲資訊唔係影響情緒，係混亂嘅。咁跟住我解俾聽，譬如有啲混亂就係、是，我一家三口都中咗，但係咧有一個咧就係打咗一針，我哋兩個打咗兩針。咁其實即係點咧？係六日定七日咧？咁呢啲好細心解俾佢聽，其實你可以點樣做？咁呢啲佢一理解，可能一次都唔得，要解多兩三次佢就會 OK 啦。咁近期多啲打嚟問咧，就係點樣攞病假紙咯？因為病假紙嗰個嘅快速測試喺網上登記係啱啱出台冇幾耐啦，咁所以上個禮拜未出台之前咧，啲市民打嚟其實都唔知點嘅。咁我就話留意新聞就快會出㗎啦。但係有啲人就話我唔識上網，可能啲。系啦，咁我话你揾啲后生嘅朋友帮你搞咁样，咁即系资讯嘅嘢应该系要清楚啲，佢哋就会安心啲咯。 嗱，最后都讲头先呢个热线，不如都同大家讲下究竟个热线电话系咩？ 好啊，好啊，我哋热线电话系36281185。咁我想讲一句咧，就系、是、避灾有道，你我做到呢个口号咧，香港人有时真系冇乜灾难喺我哋发生喺个腹地咧，其实会觉得唔会发生喺自己身上面。咁今次嘅体会咧，我真系好想鼓励市民做两样嘢咯。如果大家冇中嘅，咁系非常幸福啦，我都系即系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系啦，如果中咗即系未中之前要做两样嘢，你摆三至四日嘅物资喺屋企，俾到以备不时之需，同埋你揾身边嘅人咧，讲定你嘅亲戚朋友边个可以支援你咁样。 Okay, 时间够啦，差唔多。